是不是？是不是？ 那我丈母娘呢？在那儿？ 哎，你看，人人是两重父母，对不对？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有妈吗？ 我有两重父母，我也有妈， 你妈 也有丈母娘，都有啊。 行行行， 故去了， 有 故去了， 哎。哎，真的可惜了啊！ 可惜了，别乐出来呀！ 你乐半天了，你 爸，这是谁啊？爸， 孩子，你介绍，这叫大爷， 大爷， 哎， 王大， 这是谁呀？王大爷，这是谁呀、啊？ 这我闺女，这小翠儿，这是啊，是 六傻子。 您怎么叫这？ 不是我们小 时候，你咋傻子呢？ 小时候一块玩的时候，忘了。 我还记得你大鼻涕时候呢。 对，我大鼻涕那时候都管他叫六，现在怎么这么、这么？你看， 这你不知道吗，小子 啊， 这叫。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呢。 这真好看、 哎、 累了吧、这我还记得，这比我小，王妹妹比我小。 比你小啊，比你正好，比你小三岁。 对、女小三抱金砖嘛。 哎呀，您这怎么说都行，是吧？ 真好看，这一路累了吧？要不先上我们家，上我们家歇会儿，喝口水。外边天多冷啊，到我们家暖和去，暖和去。爸，你倒照着呢。 爸，我搀您进去。 那个什么，那老王 啊， 好，哎，这闺女，我今儿那个住这儿怎么样？ 什么？ 今儿住这儿怎么样？ 住这儿 怎么样？关键不是咱哥俩叙叙旧，这不是俩年轻人这么多年没见了，他是吧？咱是做长辈的，咱得给小辈儿那个是吧做主，不是就是让他们也得聊着天叙叙旧嘛，对不对？ 可是他这个，你过来， 干嘛？ 你过来，老郑， 我过来 跟你说啊，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是想让那个两个年轻人，他们， 行不行？ 是不是这意思？但是啊，这个 你乐什 么？这个事儿啊，这不能看我 啊， 这还得看你呀、 啊。那看我、 啊？我跟你说啊，我这闺女，你别看人长得漂亮，胆儿可大，知道吗？ 胆儿大吗？ 从小她就敢拿手掐着麻雷子放炮。他就敢拿嘴叼着二踢脚， 你姑娘活这么大，这不，我看姑娘这嘴还，来姑娘乐一个， 好， 哎呦喂，哎呀，哎，你看，好，还行，这嘴还没炸豁了，我看着， 大您忘了吧？ 炸豁了，我告诉你啊，我闺女胆大， 嗯， 你这儿子是不是胆大？我可不知道，我可知道你这当爹的可是胆小，你是咱们临安城有了名的怂， 那怂蛋，怂蛋，这。爸，你看看你这胆小的名儿都传出去了，那叔，大爷不是那个爸爸，不是那个王大爷， 叫王大爷， 叫王大爷吧，叫王大爷，大爷，我不随我爸，我您说什么我都听见了。 哦，你不随你爸，随王大爷， 不是随我妈， 哦， 随我妈，你看这王妹妹她胆儿大，我胆儿小不了， 哦， 我们俩那个。打一块儿去了，打一块儿去了。 老说那大胆的， 就是说我们两口，不是说我们两个人的。 那你胆大呀？那我还心里啊，还算放心的。 还得，你看这会儿怎么？你看，不是老王子孩子管不了，你看嘿，有媳妇忘爹，你知道吗？有媳妇忘爹。那小王妹妹，你放心啊，我不是那个。这我爸那样的胆小鬼， 是我也不怕。 不是，我知道你不怕，你胆大着呢。我知道。我就喜欢这样的，我不喜欢那小姑娘扭扭捏捏的，我不喜欢那样的。 喜欢辣的。 对，这样好。那个什么，你说你这回来这个，风尘仆仆的。这样，明天呀，明天那个咱俩一块儿